本土民主反共，普罗政治，民声起义。myradio.hk 今日我话官到无求，胆自大， 有几大胆啊？够唔够胆陪市民一齐饮完水啊？ 可能佢真系够胆饮噶，听有个议员讲咧，饮完水会延年益寿、哦， 受佢个头啊！你又似你啊？俾啲有毒嘅水，我仲要收我水费？诶，嗱嗱，临上网用 PayPal 再交多几份 My Radio 月费啊！有钱真系支持一啲冇毒嘅声音好过，官到无求胆自大，我话月到尾升钱照交啊！ 而家已经系月尾啦，你交咗月费未呢？未交的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拣选你想撑的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拥抱大香港主义，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香港早晨，香港早晨。 Okay, 早晨，大兄，我早晨，翻到嚟第三次啦。咁今日系10月30号啦。咁听日咧，记得咧，大家10月31号咧，咁我哋就喺屯门咧，就有一个嘅 观音借票 行动啦。 屯门蝴蝶湾观音 系啦，就系、是、一连串嘅热血公民咧。咁唔同区嘅候选人咧，就系会喺当区就誓师嘅咁样。 系咯，所以就阿泰博就唔好以为系送子嘅行动，我哋借票 嗰个 呢一次讲 嗰个留翻俾你啦。 即系讲透露咗你心底话， 你太过唔了解当区个状况，我都叫你落区啦。你唔系你礼拜三满身话落嚟噶？ 你讲先啦， 你放飞机喎。 咁点先讲先咧？ 唔系当区个状况点啊？ 当区个状况，嗰个观音咧，有人系去嗰度求送子噶嘛， 系 同埋借富噶嘛。 咁借富系本身佢都系一个活动，即系本身嗰个庙。 当区居民系啊，嗰个过年好多人去借富啊。但系咧，我听啲讲，听啲有啲街坊嘅讲法咧，话其实嗰度系霸翻嚟。 系，咦正喎， 即系霸地霸翻嚟啊！咁但系开头咧，即系其实喺 佢开头系好细个，你知唔知啊？ 系 佢开头系就系得一个观音座噶咋， 跟住啲街坊咪系咁系摆落去咯， 系啊， 摆啲唔同嘅像落去， 跟住慢慢咪越嚟越多人去嗰度摆啫嘛。 系， 虽然而家都唔系话好大噶， 虽然依家唔系大家，因为其实打风吹烂咗嘛，之前同埋听讲啦，不过嗰次又唔系咁关事啊，系有次打风之后有只船炒咗上蝴蝶湾噶嘛。 咁我唔知喎， 你唔記得？ 我唔知幾時喎。 係咁啊！大家如果聽日 OK 嘅，就喺呢一個嘅下晝2:30啊，唔係下晝3:00啦，就喺呢一個嘅屯門蝴蝶灣公園，咁裏面有一個叫觀音廟嘅咁樣，咁你去到其實應該就會見到我哋啦。 即係觀音廟對出有個公園係咪啊？ 唔係，觀音廟喺海邊嚟嘅，你係觀音係對住個海嘅，咁你要行過個公園先去到個廟嘅， 係咁樣嘅，都叫你落區啦 ，Tom。 係啊，我落區，我落區。 喺禮拜三你放我飛機啦，你話落嚟。 唔係，其實嗰度咧，你問人就識㗎啦。住喺嗰度啲人都會識。 好，咁我哋第三節講咩咧？第三節咧都講講今日嘅頭版啦，亦都係因為尋晚粵語政治都有講過，就係、是、個消息傳出咧，就係話呢一個咧中共啊，就諗住係廢除呢一個實行幾十年嘅一孩政策咁樣。 一孩政策，即係而家就變咗二孩開放。 開放二孩，我見到啲 開放二孩， 開放二孩啲嘢都有幾搞，全面二孩開放，你都唔知啲咩中文嚟。即係你諗下就係、是。嗱，呢個係文匯報 啊 嘛， 係啊， 呢個標題係全面以鞋開放，都唔知咩中文嚟。仲同你講嘅就係你學習呢個大陸嗰啲嘅匪語 咧， 中文 應該咁講啦。如果真係 call 佢嘅話咧，佢就寫住就係全面以鞋放開嘅咁樣。咁啊，會議決定咧就堅持計劃生育嘅基本國策咧，完善人口發展策略咧，全面實施嘅一對夫妻可生育兩個孩子嘅政策，咁啊積極面對呢個所謂人口老化。 係啦，咁尋晚粵政治講過啦，咁啊，大亨佢有講過佢嘅分析睇法啦。 啊，係喎，大亨有個問題問你喎，你需要補充翻。 咩問題啊？啲聽眾唔知啊，你講下佢。 咁啊，大亨基本上琴日評呢個題嗰陣時咧，有問過一個問題，即係首先啊，大亨嘅立場就認為基本上所謂一孩政策咧，其實就名存實亡嘅， 對香港嚟講都唔。 咁大添。 係啊，咁啊本身去大陸嚟講係名存實亡嘅。咁但係因為點解大香港？因為佢話其實咧就即係譬如咁講，佢話好似東莞啊之類嗰啲咁嘅夜總會小姐，咁佢哋咧就必然咧就有細佬妹嘅咁樣。咁咧就現場其他主持咧就唔敢答嘴。咁就因為你本身係東莞從事呢個研究工作咁樣，曾經實地研究啊嘛，係咪先？ 係啊， 一啲都唔離地噶嘛，係咪先？ 唔離地。 實地研究方面咁 入曬添，入深色研究。 咁樣咧就想問一下你，其實係咪咁嘅狀況咧？咁樣， 喂，你唔好話，因為咧嗰啲所謂嘅武小姐咧，同埋或者嗰啲民工都好啦，都係嚟自農村噶嘛。係，農村其實喺80年代初就已經係開放緊噶啦，即係所謂生兩個。但係有陣時就話點解有啲悲劇或者慘情發生，只不過當地嘅計生委去屈錢啫嘛。 係。 即係屈錢嘅情況我都有見過啊，就係跟住叫佢俾錢啦，即係話啊你嗰度偷生咗一個喎，跟住要罰佢錢，跟住然後每個月要上繳係500蚊嘅，諗下500蚊喎，500蚊喎，然之後跟住佢冇得俾啦，嗰個農民咧走數咗2年啊嘛，個仔大咗啦，即係已經係2、3歲啦，跟住之後後屘就話啊，如果你係咁樣嘅情況的話，好啦，因為呢個仔女超生啊嘛，你諗個方法處理佢啦。 即系杀咗佢嘅， 叫你谂个方法处理佢咯， 捐咗佢，捐弃婴、弃儿咁样。 跟住我听个故事啊，我听过喺云南。 黐线嘅。 跟住之后那个农民唔肯啦，咁点啊？跟住佢仔嚟没收咗佢个拖拉机喎。 总之就系要抢钱。 喂，佢你即系一定要老屈佢钱，因为你个拖拉机就系你嘅维生工具嚟噶嘛。 佢系、嗯、啊， 你点样借都要借翻嚟啊嘛，意思系。 佢就係話你死都死翻嚟，你諗下你喺雲南， 哦，佢即係唔係處理咗個小朋友啊？ 佢話要你處理一條嗱，即係你兩條路，一係你就交錢，一係你就交出你個仔女，交出你個仔女第二個 ，OK？ 點交錢？ 你交唔到嘛？你諗法處理咗佢，咁跟住你處理唔到啊？佢跟住點啊？點解真係沒收咗佢拖拉機喎？我聽到我真係呆咗。不是咁樣啊嘛，跟住，當然啦，但係作為一個香港人嚟講，喺大陸有咩冇唔會發生咧咁？咁但係因為尋日嗰個焦點咧係討論緊嗰個一孩政，即係嗰個一孩政策嘅廢除啦，就叫做轉為二孩政策啦， 都係咁，其實都係一個所謂控制嚟噶嘛，即係其實都係依個都係硬性規定噶嘛，即係你想三個就唔得噶啦嘛，即係意思係 俾錢咪得咯， 並非一個所謂。真係完全所謂廢除呢個一孩政策， 好多城市都係俾錢解決咗㗎啦，都有錢佬。 係， 你俾錢解決咗就冇咗呢回事㗎啦。而家問題嘅就係話講緊，其實即係嚴格嚟講咧，係因為去到根本啦。基本上你計生委要做人哋屈人哋一孩冇得好屈㗎啦。因為相對嚟講，城市嘅俾咗就已經係俾㗎啦。諗農村你已經基本你點再屈佢啫？因為已經係好普遍㗎嘛。咁所以即係呢一個嘅就係冇肉食嘅情況底下嘅話，咁冇乜意思啊。仲係限制住一孩，即係擺喺度係一個叫做有名無實嘅制度嘅時候，咁咪懶係好似開放咯咁。因為懶係開放嘅時候，我尋日見到啲左膠評論咧，我令到你驚訝㗎喎， 即係覺得係一個人權嘅 人權嘅一大步， 咁就未去到話一大步未夠膽講。 唔係，因為一直以嚟俾人批評嘅就係咧，中共一孩政策咧，當時係有個爭論嘅，就係講緊佢係咪唔人道？ 呢個必然啦，呢個唔需要討論。 但係有啲人咧，就會認為嘅就係話呢一個係中國嘅國情需要嘅，就因為喺80年代嘅時候咧，有一個就即係有個學者啦，佢就提倡嘅就係話係一定要一孩政策嘅。即係一定要是實行一孩政策的、但是當時毛澤東就不同意於是呢就是後來就是那個學者鬥瓜了之後呢、因為他不同意的時候是講緊的就是因為毛澤東覺得這個是文革的後期的就覺得這個是一個的即是叫做、叫做什麼資本主義嘅講法係啦，咁跟住然之後咧，但係去到80年代中嘅時候就出現個問題，就係因為人口太多啦，咁所以係響過咗文革之後嘅話，就係咧就接受咗嗰位學者嘅建議，就係 馬寅初 一孩政策啦。咩？ 係咪馬寅初？ 係啦，就係馬寅初啦。咁馬寅初係好悲慘嘅一個學者嚟嘅。咁但係同一時間就係而家既然係廢除咗，咁點咧？咁廢除咗嘅結論咧，就係其實對香港嚟講咧，我覺得其實影響唔大。即係我覺得係影響唔大，因為其實喺城市嚟香港嗰班有錢佬已經有方法嚟咗啦。咁但係佢而家個嗰個講法嘅放寬係咩咧？咁有啲講法嘅就係話為咗因為經濟上嘅考慮，因為咧嗰個嘅 再做多次人口紅利咁啊， 係啊，再做多次人口紅利。所謂人口紅利嗰個講法係因為你要係繼續壓 繼續剝削人民啊嘛， 係壓榨勞工， 繼續壓殺勞工嘛。咁你點樣壓榨啫？人多先可以壓榨噶嘛，人少點壓榨？你明唔明啊？咁你人多要壓榨佢。而家你後生一係政策嗰班，即係喺八十年代嗰班啊，我哋呢一脱嘅人啊，已經係即係少咗一陣啦咁。咁所以佢面對嘅就係嗰個勞動力不足嘅問題。 即係所謂嗰個 demand supply， 如果咁講嘅話，就係即係你 demand 就係即係廠佬啦、開廠嗰啲人啦，咁樣將個 supply 再擴大啲，即係嗰啲勞工再擴大啲，咁個價錢咪可以壓低咯。 但係咧，我個焦點唔係想討論人口政策，我焦點係想討論咧，就係講緊其實成個呢一個所謂嘅 五中全會 啦，人民嘅即係所謂叫中央委員會。嘅會議就全體會議就係第五次啦，咁樣 第十八屆第五次 就叫做五中全會。咁其實今次咧個焦點都係得兩樣嘅啫，第一就係人口政策方面嘅改變，但係呢個係廢嘅 ，OK， 呢個係廢嘅，冇有名無實嘅制度，我只不過講出嚟嘅啫咁。另一樣咧就係講緊嘅就係話大陸經濟已經係下滑到七都保唔到啦。 是嗎？他不是說 保經濟 六點幾嘛，六點幾嘛，現在他要保到七嘛。是啊，但是呢其實呢今次五中全會呢最特別的地方是什麼呢？最特別的就是你未見過，你是未見過這麼久以來呢無厘啦間中共是提出一個說法，我們要展望十年和二十年之後的中國大陸。 我覺得他不是這樣說的，經常都我經常以為他這樣說的。 好，之前嗰個講法就係講緊咩？就係我哋中國咧就已經係即係要高速增長，跟住咧實行呢個中共嘅四個現代化，諸如此類噼里啪啦啊嘛。咁但係今次你會見到嘅就係佢係重提翻係講緊就係要實現個小康，而小康佢嗰個講法係咩啊？大家展望十年至二十年後， 係保障實現全面小康，呢個就係文匯今日嘅頭版啦，就係五大新理念。保障實現全面小康，講就係頭先講呢個有關呢個五中全會嘅個總結咁講。 所以咧，我總結係呢一個中國大陸咧，即係 撲街冚家 產。係啊，指日可待，指日可待。喂，你諗下，嗱，你諗下一個政府，如果佢要去到評價或者評論自己嘅政策有啲咩係能夠得到嗰個市民同意嘅時候，或者最少贏到民心啦 ，OK？ 係，即係中國大陸贏到民心係得一樣嘢啫嘛，就係高速經濟增長嘛。 是啊， 你冇其他嘢噶啦嘛，嗱，原理系好簡單嘅啫，因為喺呢個文革嘅時候，已經係耗盡咗一次所謂嘅即係政治理念上嘅意識形態嘅曬洗禮啦，十年嘅文革，跟住之後十年文革已經係走向咗嗰個政治上面嘅叫做取得人民對於夢想啦，唔係理想國啊 ，OK， 理想國嘅追求。但是第二樣發生的就是怎樣再耗盡了那個在那個政治上面的理想，就是去到八九天安門事件，一個屠城，政治上已經再沒有願景了 ，OK， 沒有任何願景底下可言的話，那你剩下就是經濟那條路可行，到你經濟那條路可行的話，那你面對什麼呢？就是講緊的就是你沒有經濟，沒有高速增長的時候，你經濟不能夠維持回你政權那個所謂的認受性，其實是沒有的 ，OK。大家又揾到錢嘛？中國大陸仲揾到錢嘅時候，咪係有個所謂嘅認受性咯。你即係你個政權合法地存在，唔係 sorry， 合理地存在，唔係合法啦，佢係非法嘅。合理地存在就係你有個存在嘅意義，而中國大陸嘅意義就係得個經濟嘅啫。但係今次呢一個五中全會就話俾你聽，大家唔好講經濟住啦。呢一樣嘢睇翻十年之後先算啦，因為我哋嘅問題就係個人口唔夠。係。哇！你咁樣聽到，你唔覺得係覺得？即是我們香港要準備建國的準備嗎，大哥？ 這個就必然要建國準備了，就算他怎樣說，我想我們都要不斷去準備的、這個、 不斷去準備怎樣 建國的準備， 建國準備是、啊、因為現在湯姆手上揸緊這份就是文匯和大公報，那你可以略略這樣去評價一下，因為 我評價好難、啊、我不識大陸東西， 不是、啊、我不是叫你評價一下裡面的內容、啊、那個內容的結論就是中國一定撲街，雖然大家知道，但是問題就是你未見過在五中全會底下他提出來那個的所謂的目標是這麼虛怯、啊、 是 即那個虛怯的地步就是他是要賣什麼呢？你想想他要賣到關於人口政策的時候呢，其實是一個很大的信號來的了、因為其實人口政策關於一孩政策的討論要廢除這個討論呢，講緊其實有十年的嘛、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印象，現在2015年在2005年的時候就已經是講緊當時是因為要加入 WTO、加入世貿，於是就要講一件事，就是究竟中國大陸的人權和勞工狀況怎樣、其中一樣的討論之點就是人口政策一孩政策是何時廢除， 是 但是問題的就是說討論十年他不理，那怎麼辦？現在沒有東西賣、 咁我阿习总谂啲咩出嚟卖？谂谂下，嗱，喐户口制度， 讲咗咁多，系啦，户口制度，即系户口制度喐唔到就喐呢个人啊！ 喐户口制度就真系即刻大，即刻内乱噶啦嘛！你乜有咩？有一户口制度嘅话，咪内地人即刻冲涌向沿海咯？咁你点搞啫？你冇可能。 即系地方政府会同你反台啦， 地方政府会同你反台，必然反台啦。 如果喐户口制度， 好啦。佢喐唔到户口制度，咁不如喐少少啦，喐一孩政策制度嚟咁。以前點解喐唔到啊？以前因為屈到錢啊嘛，計生咧仲係一孩政策都屈到錢啊嘛。咁但係而家問題嘅就係一孩政策唔值錢啊嘛。咁點樣啊？咁嚟緊嘅就係而家咪話俾你聽，咁啊唯有埋一孩政策改變咗啦。咁大家改變咁點啊？呢個改變咧？在呢一刻就帶唔到啲咩嘅改變俾大家嘅。大家展望將來，十年之後嘅中國會強盛翻㗎啦。咁樣。 唔係咁啊，其實即係如果你話泰國講話裏邊依個咪《平民匯報》佢點樣，即係話講親五中全會閉幕，咁佢一定係講好嘢噶啦嘛，即係文匯報呢啲咁嘅黨報 係， 咁佢又佢會點樣講啊？譬如佢會講創新全局核心位置，咁唔知有乜夠嘅啫，呢條涵蓋各個方面，綠色就建設美麗中國，開放。奉行互贏共互利共贏共享邁向共同富裕咁樣樣，基本上即全部都咁虛嘅標題啦。咁樣 唔係你係未見過咁虛嘅喎，即創新協調綠色開放， 即以前都會講，即譬如阿泰國你頭先講嗰個所謂經濟指標嗰樣嘢，咁佢都會大大隻寫出嚟話保白冇問題。咁樣嗰啲咁樣㗎嘛， 係噶， 屌冇撚曬。 所以咧，今次咧，即係嗰個五中全會咧，我哋要評係評咩咧？我哋唔係要評佢哋有啲咩內容，即係嚴格嚟講，佢哋嘅政策咧，即係同我哋其實已經冇乜關係，因為我哋目標梗係建立香港㗎嘛，香港建國㗎嘛。咁但係另一方面咧，其實係我哋嘅對手啊，即係仲喺香港嘅對手啊，就係文匯大公啦。所以值得留意嘅就係佢哋嘅標題啦，同埋最近嘅動向嘅。 最近嘅 動向嘅，因為有個消息傳出咧，喺呢一個。因為而家五中全會啦，嚟緊就係呢個13/5啦。OK， 咁喺呢一個咁嘅大變化底下咧，唔單止係大陸係有啲所謂嘅新嘅政策推出，而喺香港，由於因為香港都係同樣出現一個大，即嚟緊嘅轉變啦，出年嘅立法會選舉啦，之後嘅特首選舉啦，所以咧而家北京咧就已經係安排緊一個嘅計劃，就係點樣係可以將佢喺香港嗰個嘅輿論。甚至是那個咩咧，製造輿論的工作， 輿論機器， 製造輿論的機器咧，係 壯大佢，可唔可以咁講？ 因為琴日就出了一條新聞，就是蘋果出的，咁佢個題目咧就叫做《全北京下旨，文匯大公合併成報業集團》，咁佢就話咧，有人咧就同佢哋爆料，就話。本來已經很 friend 的文匯報和大公報將會合併成為報業集團，而且有關的報報已經拎了上去北京了，新的報業董事將會由大公報，即是大公報現在的社長姜在忠就出任，第二把交椅就由文匯報的社長出任，即是現在即他傳的消息就是哦 這樣 啊，大公報和文匯報就 合拼 會合拼，但依然是保持兩份報紙，但就合拼成為同一個報業集團咁樣咯。 哦，即係報業集團就合拼，跟住就大公文匯招出兩份。 係啊，咁佢就話呢個消息來源就係蘋果日報。 但合拼之後咧，即係而家所謂嘅即係呢啲咁嘅估計啦。就話或者呢啲咁所謂小道消息啦，就話兩份報紙嘅員工咧都擔心咧飯碗不保，因為恐怕合併之後咧就出現大財團。屌你中共咁撚有錢，驚咩啊？我就唔係好明佢哋。 你覺得咁有錢啊？ 合併通常係冇錢先合併喎。 係咁嘅咩？冇錢先合併。 你有錢係擴充噶嘛？ 咁而家佢話就話合併啫。嗱，而家純粹如果睇社長嘅位置咧。就是大公嘅坐咗社長， 唔係咁，係啊，所以我頭先咪咁咯，因為通常咧中共嗰個嘅情況咧就係副嗰個話事嘅， 哦咁噶， 因為正嗰個係俾人哋湯箱攞出嚟殺頭噶嘛，有機會， 哦咁樣噶，咁即係先真係文匯， 我即係通常啫，嗱通常嘅猜測嘅啫，即係如果文匯報上嘅話，哇咁就真係有得睇喎，中聯辦得曬就撲街啦，真係。 咁佢嗰個報道講都係話統一歸向中，依個直接向中聯辦負責嘅，而家變成係咁咁樣，咁即係而家你話兩份報紙，即係我又唔好明嘅，其實你將呢兩份報紙所謂合拼咗，即係兩個公司合拼埋一間公司咁樣，跟住兩份報紙照出咁樣，咁係唔係會壯大咗呢？其實 我覺得咧，佢哋係慳咗啲資源啫，要 反而慳資源。 唔係因為咧，喂，我唔知道大家有冇聽過，喺佔領期間咧。 有一段時間張曉明不是很出過來的、張曉明消失了一段時間佔領期間，跟住我在金鐘聽過一個講法，有人跟我走去講，哇現在呢在這個中聯辦那班人被人走上去照廢，還有、大公文匯人家說他做新聞做得差，報上去的料全部失實和錯誤的、所以呢就是現在是北京就要下令下來，是要他們更加之努力拿回前線的料，令到知道香港發生什麼事，為什麼無理啦更敢找到人走了出來在這裡佔領，就於是被人哋鬧，其實簡單嚟講就係文匯大公做得差 ，hea 住嚟做。你咁啊，國家機器咪梗係 hea 住嚟做啦，做新聞啱啱先，全部都網料嚟嘅、你睇下佢文匯大公，基本上我 Facebook 嗰啲 status 佢係擺落去嘅，咁即係個 page 啊，關於我嗰啲嘢啊，佢就擺咗落去當新聞噶嘛。咁跟住而家，跟住就俾人嚼就話：喂，你哋唔掂喎。咁、所以後來佔領之後，第一單咪即係咪即刻做陳文敏同埋戴耀廷咯、你見到噶？當時佢就係喺佔領期間俾人哋一嘢射落去，跟住突然間咁鬼死勤力，你有幾可見到文匯報係會做新聞啫？戴耀廷同埋陳文敏當然係佢哋做出嚟噶嘛， 即係張達明個喺嗰個 陳文敏同埋戴耀廷啊， 我知道，即係張達明引述嘅，即係佢再提出嚟啦，即係人哋問到喂點解即係嗰個李國章裏面有講話文匯大公冇人睇啊？或者啲 今日蘋果日報都有報道啦。 係啊，就話報道翻引述翻張大明喺個電台節目裏面佢接受訪問咧，就話其實咧陳文敏嗰個單嘢其實係文匯嗰度率先咧洩漏出嚟嘅咁樣樣。咁你而家又話人哋洩密咁樣之類咁樣嘅講法。 即係張大明嘅意思就係話咩咧？就係話嗱，你咧就本身洩咗密嘅啦，依家你話人哋洩密咁你如何有一個即係佢嘅公道喺邊咧？咁當然啦，我哋唔係要擂鬥。我哋唔係要鬥咩咧？唔係 鬥泄密、 鬥差噶嘛？你明唔明啊？即係我哋唔係要鬥臭蟲卵啊嘛？咁、樣我哋而家問題嘅就係、你睇翻文匯大公如果呢個報導啦，我哋講翻今日評嗰個報導咧，佢係講緊如果文匯大公係合併的話，係會嚟緊加印報紙喎。 唔係呢個加印報紙其實是之前的事嘅， 已經加咗㗎。 係啦，因為咧係有即係有聞啦，即係實數我唔知啊，就聽聞就話文匯大公都共產黨就俾多1億佢哋，就每兩家報紙咧每日咧要印多10萬份免費派發，咁啊滲透唔同嗰所謂商廈同埋屋村咁樣。咁就係咁嘅意思，呢、這個之前其實有提過嘅事嚟嘅。 關於呢個回應咧，我哋播條片先，譚定康同你講嘅。答咗你啦，李國章就係咁講嘅啫嘛， 即係佢哋嘅同樣嘅睇法啦。但係彭定康拎翻嚟舊陣時，譚明康喺開會期間就提過依樣嘢啊。 唔係就係呢條片段咧，我都其實有啲思疑啊。即係其實李國章同阿彭定康佢嗰個論調一樣 啊。咁點咧？又係要做佢啊？ 我覺得 佢報章會做佢 啊？唔係啊，即係我覺得點解嗱？即係你諗下啦，嗱你譬如你睇翻前兩日啊，李國章咪喺度評啊陳文敏係黨委書記嘅，你係咪要將佢成為黨委書記先咁樣啊？你咩人會係咁樣講呢句説話出口啊？係港英餘孽啊！ 哦， 即係你而家睇翻呢條片，當時啊彭定康佢批評文匯報冇人睇，同李國章嘅批評一樣嘅喎。文匯報有冇人買呢？請問咁多位在座嘅智囊同埋我嘅即係嘅當時即係阿彭定康嗰班嘅 think tank， 冇人睇喎，咁點咧？咁跟住大家問下大家啊，大家你識咩人有識得有人睇文匯報啊？ 係，咁冇咧， 冇人喎， 係，梗係冇。 咁如果而家調翻轉頭咁諗啦，即係而家呢一個咁嘅合併，我都係針對李國章而嚟嘅。 唔係嘛？咁突然間咁樣，我諗未 反應快， 反應快啊嘛！ 反應快， 咁針對佢想做啲咩先？ 針對佢咪？如果感覺就係話，好似有個回應壯大聲勢咯，文匯大公合併喎、哦，翻巴閉先， 翻巴閉 先，翻巴閉先咁樣。即係你指香港左部係咪先？香港共產黨喉舌咁樣，依兩個係最歷史悠久噶啦嘛，係咪先？ 呢兩個係而家文匯報梗係最歷史悠久啦，文匯一直以嚟都係啦。但係而家嗰個形勢係咩？那個形勢就係你會發現到一個嘅問題、就是，就係其實咧，好坦白講嘅就係你見到中共嗰個虛怯咧，同埋佢而家呢一個嗰五中全會啦，其實都有再提香港噶嘛，就話要同香港係要咩？大家即係佢又唔係話和諧嘅，即係大家香港人咧要專注和諧啦，同埋咧都係要香港咧就要有一個叫做共治，係啦，即係同。深化呢個內地同埋香港嘅合作，咁希望咧就促進到我哋兩地之間嘅和諧。但係呢個你留意喎，係文匯大公嗰個口徑嚟嘅咯。 即係嗰個講法係咩呢？嗰個講法就係話，你會見到佢而家喺大陸嗰度，佢都已經好擔心嘅，就係表面上淨係睇嗰個五中全會係講一啲其實係無理拉更嘅嘢，然之後就拎個呢個人口政策出嚟擺一個幌子，就覺得之後咧就會係可以大家冇問題㗎啦，保持經濟嘅增長肯定嘅，只要大家生咗啲仔，廿年之後中國唔會冧嘅 ，OK， 共產黨唔會倒台嘅，係咁樣嘅講法。但係調翻轉頭啦，喺文匯大公今日咧，佢就係大大隻，又要寫翻個標題，就要深化內地同埋香港嘅合作，要促進和諧。 嗯、 但係同一時間咧，香港嘅現狀係講緊文匯大公要合併。 嗯， 咁即係話俾你聽嘅就係、是，係喺香港而家係去到北京都會覺得根本係冇能力，係要鉛制到香港嗰個輿論。佢唯一個方法係點樣呢？係要加劇呢一個文匯大公嗰個喺香港製造輿論機器嘅能力，因為其實的而且確係冇人睇嘅。咁但係結論嘅就係點加都好啦，都係如李國章所講㗎啦， 冇個人睇， 係冇人睇㗎啦。 我覺得我唔係好知啦，我當我即係揀少少嘅睇法啦，就係話呢啲都係內部鬥爭多過一切，我覺得。即係其實佢哋講真，你話文匯大公有冇人睇？屌佢哋最撚清楚啦！究竟實質賣幾撚多紙？點撚會唔知啫？你所謂個合併之外，又點會真係多咗人睇呢？因為你都係講兩份冇人睇嘅報紙合併加埋一齊，會變咗多咗人睇。 多人睇 係點可能嘅事呢？咁樣聽落去都唔合理啦，係咪先？ 你冇睇過《龍珠》就係咁啦嘛？ 黐線！咁我認為 我睇又勁咯。 咁我認為，如果你話哦，你話文匯大公合併，咁可能叫比較好管。 喂，啱啱我見到啦，有最新消息喎， 系点啊？ 商台再爆一条港大校委会纪文凤嘅录音， 哇正喎，正喎！ 喂，我哋呢一节休息一阵，翻嚟再讲。 好。